所以房颤也把它归到了半条命的范畴。如果已经中了风，要积极补救，尚未中风积极预防，这就是养生防患于未然之道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富真牌杜仲骨碎补胶囊，本品是以杜仲提取物、骨碎补提取物、补骨脂提取物、银阳藿提取物、碳酸钙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事实证明，具有增加骨密度的保健功能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，徐老师您好。 白天出太阳属阳，夜晚呢太阳落山属阴。白天越来越长，从天时上讲叫阳生，这个夜晚呢越来越短叫什么呢，叫阴消。所以随着阴阳的消长变化，那么春夏者养阳，秋冬者养阴，以从其根的道理啊。你看人的养生，春天夏天养阳气养生发，秋天冬天养阴气养收敛，这个道理是根据什么来的呢？哎，就是根据大自然的阴阳变化来的。以从其根，这个根是什么？这个根就是道。什么叫道？道法于自然，哎，就是自然界变化的运行的规律。有人讲了，那说这个干什么呢？是吧？你知道了自然界变化的规律，你还要了解人的变化规律。你人跟上这个规律了，你叫顺应天时，健康长寿，是不是？那古代那个话怎么叫？叫寿与天齐，人至天年呢，是吧？什么呢？120岁，啊，德行高的180岁，200岁还了不得啊。反过来呢，你没有顺应这个变化规律。啊，人家是顺应自然，你是违背自然，是不是啊？太阳晒了屁股不起床，阳气不能生发，什么低血压呀、便秘呀、贫血呀、鼻炎呢，你看都来了。所以违背自然发展的规律，错误的生活行为方式，好习惯造健康长寿，坏习惯造慢性疾病，长时间的坏习惯造恶性病，是不是？你看现在到那个大医院啊，经常会有这样的病的名字啊，具体的病的名字我不说啊，他们有个概括的名字啊，叫世界医学难题啊，他哪来那么多世界医学难题啊？是这个病难吗？啊，非也。是得病的人难。啊，得病的人难。然后，所以造病的过程复杂，是吧？那么医生探究不到这里边的病因，这里的过程。所以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啊，解铃还需系铃人。一个人藏的东西10个人找不着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呀、啊每个病患者你都是你健康的主人啊，你不是你健康的客人，所以得病不是别人的事，所以一定要找到得病的原因，改错就是治病啊。健康的生活行为方式就是健康长寿。那么半条命还剩两个， 一个是呼吸衰竭的肺心病，一个是细胞环境恶化，肿瘤形成泛化疗，是吧？说咱们先讲哪个呢？啊，倒春寒啊，邵老师啊，我讲过呀，啊，极寒、极热的天气，哎，这是阎王殿收人，邵老师啊，极寒的天气，啊，严重的酷暑，40多度的那个高温，是吧？那身体虚弱的老人就容易暴病突发，一命呜呼啊。那么反之呢，这个气候的变化不定，是吧？一春有四季啊，虽然叫二八月乱穿衣，春天来了啊，倒春寒，这个也不算什么奇怪。但是呢，一个春天把春夏秋冬又重新过一遍，说这种波动也是很少见的。而这种波动虽然要不了命，却足可以哎引燃多病在身、久病在身的老年人的身上的那个炸药包。哎，我们把这个气候变化叫导火线啊，叫导火线。虽然你那慢支、哮喘、肺气肿不是因为今年得的，但是千万不要因为今年的气候波动变化咱们绕了命啊，那就不值当了啊。所以防患于未然，预防胜于治疗，这在整个中国医疗界啊，尤其在养生保健这个领域当中，是吧？那是不变的真言呢。啊，保护好我们的肺脏。啊，因为肺为五脏之华盖，它就好比啊，一把撑在五脏六腑上面的一个保护伞。不单是撑在上面啊，我们全身覆盖着的皮肤毛发，我们整个胃肠道系统包裹着的胃肠道的黏膜，这些啊皆由我们的肺脏所主啊，肺脏所主。那今天呢，咱们就站在啊，中西结合的角度上，先给大家说一说肺脏的脏腑健康、阴阳表里。哎，把这个基础知识讲完了之后，哎，咱们再说说啊，肺心病半条命是怎么的一步一步的练成的，是不是？哎，你医科大学毕业了，你先得当见习医生，是吧？完了管床医生，完了是主治啊、副主任呐、啊，到主任医生那儿了，就成了教授了，对不对？到教授，那你就离副院长不远了。所以啊，循序渐进，啊，循序渐进，是吧？那叫几十年的媳妇儿熬成了婆啊，怎么熬的啊？那日子是一天一天过的啊。所以慢支、哮喘、肺气肿、肺心病，是吧？到了呼吸衰竭加心衰的肺心病，它不是一天，是吧？它是一天一天又一天啊，积累着变化而来。中西结合，咱们就先说说中医吧，啊，中医对肺脏的认识，是吧？中医最大的这个理论、实践的贡献，无外乎阴阳。啊，我给大家今儿个说说，肺之阴阳。啊，肺之阴阳，什么叫阴呢？ 是吧？什么叫阴？啊，阴起的是滋养的作用，是吧？你看，老百姓都咳嗽过，是吧？我以前讲那个浅表性胃炎的时候，我说过，是吧？我说这个胃炎啊，是比感冒还多的病。哦，为什么呢？吃冷了，吃热了，吃硬了，吃辣了，那胃黏膜就充血水肿了，这就是个胃炎呗。啊，你不能说我天天感冒吧，但是全世界的人是不是天天都吃饭呢？有谁说我天天都吃的应时，没有一天吃差的时候？所以只要你一次吃差了，那个胃炎它就来了。啊，那你要天天吃差了，那个慢性胃炎它就坐下病喽。所以民以食为天，每顿饭吃的好不好，决定你胃得不得病，是不是？那肺阴说啥呢？说到肺阴，咱们就得说说什么呢？说说痰，是吧？都咳嗽过，啊，都咳嗽过。咳嗽，请问你咳痰了没有啊？咳而有痰，无大病。咳而无痰，没好事儿。这啥意思？啊，就你咳嗽，能咳出来痰，就说明你肺有自保的功能，是不是啊？车是开的，船是划的，自行车是用来骑的，不是用来扛的，是不是啊？腿是来走道的，耳朵是来听声的，鼻子是来闻味的，啊，胃是用来吃饭的，啊，所以这叫各走各的道。那么肺脏的道，肺脏的道就是咳嗽排痰，大家一定要记住啊！你能咳嗽不？能把痰咳出来不？能，没大病。咳不出来，干干的打空腔，干咳没好事。都卡出血来了，小心结核肺癌。你说有好事吗？这是肺脏的阴，有痰，你的肺阴就得到滋润。所以治肺阴不足什么方子，是吧？雪梨啊，核桃仁冰糖，是吧？来个大白梨，是吧？白痰加上姜，黄痰咱就不加姜了，这是润肺化痰滋阴降燥的食疗方子。这是肺脏里边的阴。那肺还管啥呀？肺主皮毛，还主肠道里边的黏膜，大肠干燥，你还给他吃泻药，你是治病呢还是罚款呢？是不是？大肠干燥就应该滋阴，所以核桃仁、冰糖、蒸梨，这个润肺方既治干咳无痰，又医大肠干燥。哎，道理呢？中医的老祖宗告诉你啊，肺和大肠相表里。哎，同理啊，那能滋润大肠的东西是不是就能除肺火滋肺阴呢？没错。所以润肠的东西都能润肺，润肺的东西都能润肠。肺和大肠相表里，别忘了还有更表的东西，就是人的皮肤。皮肤会出汗的不老化，皮肤不会出汗的都掉干皮子的，皮肤老化肠道也就老化。所以皮肤上经常长老年斑的，小心黑肠病，小心结肠癌，是不是？哎，有人说不对呀，徐老师你不讲过吗？皮肤上的老年斑和动脉硬化相表里，这怎么还跟肠子相表里了呢？是吧？中医说有形于内必形于外的道理，

啊，几位大师级国学大师啊，对中国国学文化的一个评判，是吧？里边说到了孟子，是吧？哎，说古代的圣人呢，讲到了谋事在人啊，又说到了成事在天。那人做一个事业，到底是人重要呢，还是天重要呢？哎，我来告诉大家，人重要，因为人是内在因素，你努力了你就可能成功，你努力了你也有可能不成功，但是毕竟努力是先决条件，但是你就不努力，你坐那儿等着天上掉馅饼，那是一定不会成功的。所以什么叫感天动地啊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是人的努力感动了天地，这是拟人化的说法，而实际上说的是什么呢？叫天道酬勤，说这个天理啊，这里不是迷信啊，说天理也就告诉大家，还是跟人努力密切密不可分的。所以说你看东西方的哲学有的时候也是相通的。那么内因起决定性作用，同样是感冒，有的人喝点水睡点觉好了，喝热水睡大觉好了，有的人变成心肌炎肺炎肾炎，那你说这感冒一不一样？一样。为什么结果不一样呢？就是把导火线插到炸药包上点燃了，那炸药爆炸，插到牛粪上点燃了，最后被牛粪给漆灭了。那谁是内因呢？是吧？所以牛粪和炸药都是内在因素，而那导火线是外在因素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说对疾病的认知，你是看外边的外在因素的风云变化，你还是能够，是吧？去掉干扰，以正视听，能够静下心来，内观五脏，知道病因之所在。那么今天就要说明白一个道理，呼吸衰竭不是肺脏自己的病，它跟心脏，它跟脾脏，它跟肾脏，它跟饮食起居都有着密切的关联。所以感冒不是原因，真正的原因在内脏。咱们给大家详细的论述了呼吸功能衰竭，哎，简单的说叫呼衰，是吧？俗语道啊，说人活一口气，往这个广义上来说是人的元气。人有元气，五脏六腑全自动，人呢，人可以百病不生，人可以延年益寿，人可以长命百岁享天年，这是对气的这个广义上的分析。那么狭义上讲呢，说人活一口气啊，就是人的喘息之间，哎，就是人呢喘气儿，是不是啊？一旦人要是不喘气儿了，哦，人就会窒息而死。所以这个呼吸系统疾病，那么它对人们的这个生命健康，尤其啊，对这个老人和这个孩子的生命健康，它是尤为的重要。老人啊，你像这个气管炎、肺气肿、肺心病、心衰，是不是？哎，都是倒不上气儿，到严重的时候，轻则吸氧，重的就得上呼吸机，是不是？你说那个时候，我们就真的体会到了人的活与不活，真就是这口气儿的问题了。